可以火的成灰啊，渐渐的飘云啊， 只系立一个譬喻啊，咁啊证明圣人所谓真身不住嘅道理， 即系由我哋烧柴，咁啊你烧柴嘛，初初烧着火啦， 咁啊烧到柴都冇咗啦，咁就变成炭啊，咁啊如果嗰啲炭再烧咧，咁就变成灰。咁啊，初初烧柴变成炭，咁啊湿咗呢个柴上咯。咁啊，由炭就烧到变成灰啊，咁就连炭上都湿咗啦，就变成灰，咁就叫做渐渐烧匀啊。最后咧，连灰亦都不可得啦。咁啊，由此我哋知道所谓云亡不息啊。决之此生是当同灭尽啊！咁啊，由于炭，由于柴系变成炭啊，炭咧就变成灰，最后啲风一吹，连灰都不可得啦。咁啊，以此类推，我哋知道我哋呢个父母所生呢、这个肉体呢个躯壳啊，都系随着呢个岁月。乃至年年之间的变迁，咁我就决定知道我呢个身体咧，总有一朝啊，咁啊当从灭尽。嗱，咁啊始终咧，波切王所答，咁啊如果我哋从呢个阴灵学嚟讲咧，咁啊具足呢个中阴瑜啊，咁啊研究阴灵最紧要立中。咁啊立咗钟之后啦，咁你因为啲乜嘢要立呢个钟咧？咁啊有个因，咁然后就用譬喻啊，你支持你呢个钟，咁啊就系钟因喻咧，佢嘅三支笔啊，就在呢个因明学中咧最重要一种学说嘅。咁啊现在波斯匿王答佛问啦，佢话云王不息就决之此生。当从变灭，咁啊上文又话我此无常系坏之心，咁啊说明我哋呢个身体系无常。咁啊如果我哋立中咧，所谓立量啊，呢、这个身属于呢个有为化，点解咧？就以呢个无常就为中啊！我哋呢个身咧，既然系有为化啦，佢就生生灭灭啦，唔系永远不坏嘅。那是随着这个时间变迁那就属于无常，不是常住的，所以说这个心属于有为法，就是无常就为宗。那么为什么呢？那我们就说因，因为是念念千劫是生生不住，那就支持呢我们这个无常为宗旨的道理。咁我哋立譬喻啦，咁就好似呢个香火啊，嗰度如火成灰，咁啊火烧柴就变成炭啦，咁啊炭再烧就变成灰，咁嘅灰一样咧，咁连灰都冇啦，咁啊证明咧，我哋呢个色身有为法系无常。就因为是念念千劫根根不住，所以同样的譬喻就如同这个香火，若是我反过来的譬喻呢就是金刚了。那么等于说呢，我们这个生灭身中啊，那么反过来我们一念觉悟啊，就是有如同金刚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存在，所以同喻啊，同一样的譬喻，就如同这个火烧柴，咁啊变成炭啊，再烧就变成灰，咁啊样样连灰都冇啦，咁啊证明系无常啊，系个败坏。咁反过嚟嘅譬喻咧，就如同金刚啦。咁所以始终呢段经文咧，在呢个因明学里边讲啊，就系具足呢个中因缘。咁啊，在呢个古德呢个注述里边亦都讲，佢话只系呢几句话好简单啊，就话波斯匿王 佢话我此无常变坏之身啊，所谓真身不住而火成，会渐渐烧稳啊。只行呢几句经文，呢几句话就可以警惕我哋一个真真正正嘅修行人啊。咁要念呢个无常。如果你明白咗呢种道理之后啊，仲要参与呢个世务啊，唔肯努力修行或者研究经典啊，从呢个经典上吸收呢个理论嘅知识啊，作为自己修行一种嘅借镜或者一条康庄大道嘅路啊，咁啊唔肯咁样嘅行去学咧。咁啊，一旦无常多啊，咁啊真系咧手忙脚乱啦。咁即系等于始终佛咧，就系、是、于呢个波斯匿王嘅生灭心中啊，咁啊提示佢咧要迎取呢个不生不灭嘅知识。不不愿嘅意思啊，同埋波斯匿王所说呢个生灭无常嘅道理啊。甚为恰当，咁啊，所以佛咧就认可佢啊。于是你所讲就系啱啊。所以昔日我就孔老夫子在村上讲，佢话逝者如师父，就不舍昼夜啊。咁佢讲呢两句话，我即唔了解孔老夫子嘅思想，咁啊以为孔老夫子系讲水啊。话嗰啲川水啦，系不舍昼夜，咁啊川流不息。但系如果嗰啲聪明有智慧嘅人，就知得我哋孔老夫子所讲呢两句话，唔系讲水啊，而系讲呢个人命无常，所谓年年不息啊，系生生不住，千流不停啊，如同嗰啲川水一樣啊，咁啊亦都係話咧，水係有千流，但係我哋能見水呢個見性咧係不生滅啊，咁啊亦都説明啊，我哋呢個身體雖則咧係無常，但係咧我哋無常生滅嘅色身之中啊，就有我哋呢個不生不灭嘅见性状，所以只此数语啊，便可以表明呢个无常。咁啊，因此我哋每一日所谓上呢个早晚殿之时啊，咁啊，尤其是上晚殿，我哋念完八十八佛啦，就或者咧系单日念完弥陀经啊，咁啊就绕佛啊，咁啊绕佛翻嚟就回向啊。咁啊，其中咧有一段所谓最重要嘅无常之文啊，佢话自日已过，个名亦除减啊，咁啊呢个就肯定啦。你话如果听日啊十二初一啊，咁啊年年都有十二初一，但系今年咧系牛年啊，虽然系老虎年，咁啊老虎年嘅十二初一咧。同呢个牛年嘅十二初一已经相隔咗十二个月嘅啦嘛，每年都有十二初一，但系年年唔同啊。你过咗今年呢个牛年嘅十二初一咧，你就再永远啊唔容易咧揾翻一个牛年嘅十二初一。咁啊，即使十二年一转啊。咁亦都十二年以后呢个牛年啦，唔系今时今日呢个牛年。咁其实唔但年变啦，向下所讲咧，所谓日日变，日日变，时时变啦，年年之间咧都系转变啦。所以话日子过，你过咗今日，你永远再揾唔翻今日噶啦。所以命亦随减啊，我哋就少咗一日嘅寿命。咁啊，即使咗百岁啦，咁你过咗呢一日咧，你就得翻啊九十九岁啊，零十一个月啦。即使最后个月咧系月大三十日啦，咁啊廿九日嘅啫，你少咗一日噶啦。 咁啊，譬如啲鱼小水鱼啊，呢个池塘里边嗰啲鱼，响个水里边啊，但系冇呢个新鲜水嘅供应啊，咁啊受着呢个空气，以及呢个阳光啊吸收，咁啊一日一日嗰啲水咧就少咗啦。咁啊嗰啲水少咗，嗰啲鱼，你话佢仲有咩嘢快乐呢？如果冇咗水，嗰啲鱼点样生存啊？所以话斯有何乐啊？我哋明白呢种无常生灭嘅道理啊，我哋仲边处会有呢个快乐嘅心情，或者空过呢个光阴呢？所以我哋呢个韦罗师傅啊，佢就好慈悲嘅，佢就跟住咧自己一个人，等于话大家唔使念啊，佢就念两字，佢话大众啊，而且仲打一下庆啊。打得清清脆脆啊！虽知我哋嗰啲庆眼咧，唔系乱敲就唔系乱打噶。嗱，第一咁啊，韦罗师傅自己一个人念，恐怕大家一齐念咧混乱咗啊！到嗰阵时咧，大众都停住，系佢一个人咧念个大众啊，然后就跟住打一下庆啊，恐怕你黑眼瞓啊听唔到啊，提醒啊！你的精神做乜事啊？就要当行精进啦、啊。对如教头儿，我哋头上烧着火，咁啊当然咧就要好认真啊，快啲去救。如果嗰啲火救唔晒，个头一烧窿咗啊，咁啊就系啦，咁就玩完噶啦。咁啊，我哋如果明白呢个道理啊，你仲唔肯用功？你仲唔去修行？咁你话呢个人呢一等嘅愚痴啊！所以话淡念无常都神物放日啊！咁啊，二六时钟啊，都要照顾自己个话头，所以十方丛林，即使唔打禅七啊，咁啊，每日都三支香，所谓早板香、午板香，同埋晚上嘅养色香啊。就即使咧平时唔修行唔用功啦，咁呢三支香坐下嚟啦，咁你个功夫都会进步啊，你个心理都得到宁静啊，咁起码就冇咁多个妄念，咁主要就系淡念无常，所以就唔好放逸，咁因此波斯匿王佢说出话此生无常变坏啊。如火食灰的渐渐消陨，咁啊呢种道理说得啦，好透彻，所以佛就印证佢系如是啊，你所讲呢个生灭无常个道理啦，说得就非常好。个大王啊，就以今生嚟，佢耳聪就衰老啊，眼貌何如？童子之时呢？佛呢咁又再问啦，佢话大王，咁你如今生灵，即系你现在有生之年啦，咁你眼前呢个年龄呢，就耳从就衰老啦，咁啊六十就叫衰啊，七十就名为叫做老，咁啊现今波斯匿王啊系六十二岁与佛同年。咁啊，虽未曾到到呢个极衰极老嘅境地，但系已经咧列入啊呢个衰老之年。咁啊，既然在咗呢个衰老之年啦，咁就颜色相貌啊，当然系不如往昔啦，就更加遑论佢嘅只得呢个童子之时。佢话颜貌何如童子之时？此就系佛啊，再问波斯匿王，咁啊欲想令波斯匿王答至呢个生命无常处啊，然后咧找紧一个机会，咁就直接开示佢呢个真相个不生不灭嘅见证啊，咁啊令佢欢喜个世尊，咁我识孩儿就呼咒润泽啊。他说年纪长成就血气充满，他说而今垂龄就迫于衰老， 佢形色枯萎，精神溫悶，發白就面皺啊！第二章不久，如何見彼充盛之時呢？此就波斯匿王答佛所問無常嘅傷心話。佢話我識孩兒，咁啊開始出世啦，咁啊佢就孩啦，咁啊開始學人行啊，咁你叫兒子啦。咁啊因此我哋古人講話兒子可教啊，就咁你仲學行之前，咁真係佢乜嘢都唔識啦。佢等到佢開始學行，佢會走會行啊，有個乜嘢佢都好奇啊。咁乜嘢佢都个玩下摸下，咁啊嗰阵子咧，你就真真正正好啲管下佢，就好啲嚟教下佢啦。等佢唔好咁反手啊，从呢个基本上咧开始教佢做一个好人，咁啊佢哋孺子就可教，咁啊此行就叫做孺子，亦即是咧所谓孩提之徒。个夫就嘅润泽。咁啊，在呢段咁嘅年岁里边啊，咁啊，佢嗰啲皮肤，咁佢就肤咧，就系嗰啲纹理啊。咁啊，呢个孩童之时，佢嘅皮肤唔会咧系枯燥，佢嗰啲纹理啊，亦都唔会系粗晒，就等于话咧系好润泽嘅。咁亦都系咧，所谓孩童所应当有。咁就年纪长成，就血气充满啦。咁啊，从少地而壮啊，咁啊，渐渐长大成人。咁啊，到二三十岁之年咧，咁啊，嗰阵时啊，血气充足，就精神打满啊，一股冲劲。但系而今佢令就迫于衰老啊，各位。再过一个时期，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啊，咁啊一年一年咁就过咗去啦。所以话而今已经退龄啊，即系六十二岁之年，就迫于衰老啊。咁呢个衰字咧，咁应该当呢个老字咁解。所谓七十嘅佢就老啊，八十嘅就老。咁啊，衰老咧，即系老毛，即系接近咧呢个七八十岁啦。就说明呢个波斯匿王现今虽然只得六十二岁啊，但系已经接近咧呢个老毛之年，个形色就枯萎啦。咁啊，你唔使话等到真系七八十啊，你就六十二岁啦，嗰啲颜色啊，都已经开始咧系枯萎。即是说这个形容颜色呢是枯槁憔悴啊，就不似得童年的时候呢那些皮肤那些纹理啊是这么润泽，个精神就温暖啊。咁啊到呢个时候精神呢所谓电血神气温暖呢就血气衰微，眼又蒙耳又聋啊，脚又震啊，腰都弯曲啊，当然就唔似得年少嗰阵时，所谓血气充满。咁啊呢个现字咧，就应当咧读个现字，即系现在嗰个现啊，就系人生到此，嗰啲头发好似嗰啲霜雪咁白啊，呢个面都巢皮啦，好似啲鸡皮咁样，所谓鸡皮而荷花啦。咁啊跟住咧。就是不久于人世啊，咁啊点样啊？将现在能够比于往昔啊，呢、这个昌盛之时咧，就更不能啊比于呢个童年。可以讲啊，前后啊判若两人，指就系波斯匿王啊，咁啊带有一种咧怪佛咧，好似文德咧系不当。个佛唔大王啊，佢与之言用就应不动脑。咁啊，此就系佛咧，再问波斯匿王，佢话你既然自己说出啦，于今容貌啊，咁啊冇当年咁充盛啊，咁啊现在佛咧就再问你， 你自己可唔可以觉得啊？呢、这个容貌系从小而壮啊，由壮咧而老毛渐渐变坏，就等于话应该咧，唔系一时之间啊就变成咁衰老噶。我话以之形容，系应不尽立。阿王言细珠，佢话变化勿易。就我成不觉啊，个寒暑天流就渐至于此，此就波斯的王家发问啦。佢话此生的而且确系慢慢变化而至到呢个衰老，就唔系话一朝咧咁啊变成咁衰老。咁变化咧就系变少而壮，就化壮就为老。物而咧就系、呢个生理上嘅变化咧，乃系物物啊迁而转变，所以话我成不觉啊，就话呢种咁嘅生理嘅变化，所谓寒来暑往啊，变迁流逆咧，而至到咧今时今日咧系咁老苍，佢话寒暑迁流系渐至于此啊。就等于话唔系一时之间就变成咁老，咁何以故？点解咧？佢话我年十就虽好年少，但颜貌已老，初十岁时啦，即系等于话二十岁，咁啊望翻十岁仔嗰阵时咧，咁啊冇错，二十岁都好强壮，咁啊好精壮添。但是如果望翻佢十岁嗰阵时啊，佢的而且确就确而且确老咗十年啦。咁佢哋二十岁仔啦，咁啊成年依法律嚟讲有独立性啦，唔受呢个父母管噶啦。咁就老于十岁啦。咁佢三十之年就又衰二十啦。咁啊到到三岁，咁啊比二十岁嗰阵时。当然就衰老咗好多，起码都就老咗十年啦。咁话于今六十嘅又过于二，五十时嘅演员强壮嘛。咁我今，咁话我今年系六十二岁啊，但系我睇翻五十岁之时，就好似五十岁嗰阵时咧，好强壮啊。咁啊，当然啦。咁啊，差咗十二年咯。如果系六十二岁啊，咁啊望翻五十岁咧，咁啊真系五十岁嗰阵时咧系强壮好多。可以讲下五十岁咧，仲可以走下，仲可以跳下。到咗六十二岁咧，有啲想走想跳都唔走得唔跳得啊！好多老早嘅已经惊盖啦。所以话六十二岁。咁啊，望翻五十岁嗰阵时咧，咁啊，远年五十岁系好强壮啦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渐渐啊，迁移，就系、解释咧，唔系一时间啊变成咁老噶。个物世尊就我见物言，佢话虽此左落个期间流逆啊。且限十年，咁啊，以下咧就系将啊呢个时间咧嚟到说明，点解咧系会咧生生灭灭无常？佢话我见物而啊，佢话我见到咧，咁啊物物嚟到迁移，佢话虽左落左的就借呀，就波斯匿王自己讲啊。佢话我见此身系物物迁而改变，所谓生尘借落，咁啊期间流逆啊，所谓迁流变逆，咁啊且系十年，咁啊全且咧，我哋立一个例啦，不说佢话十年一变好嘛，咁啊只即所谓前文啊，我年二十，虽好年少啊。正颜貌已老，初十岁时，佢话三十之年就又衰二十，乃至于今六十有二啊，官五十时就远年强壮，都系以十年十年咁啊一变。 所以子俊就话其间呢个千漏变逆啊，我哋权且咧限佢十年一个变迁。佢话若复令我系离世思维，佢话假如啊，你俾啲时间我考虑下，令我离离世世咁嘅思维考虑一下咧。佢话其变就零为一几二几。嗱，呢个一几咧就本来就十二年，咁啊二几就即系二十四年噶啦。但系由于我哋上文咧所讲系十年一转变为例啊，所以始终呢个一几就当咧十年就为一几，咁啊二几咧咪即系二十年。所以波斯匿王讲佢如果令我微细思维，佢呢种变迁嘅程度啊。就唔单止话十年一变啊，佢话十为年变啊，其实咩年年变啊，话佢十年一变啊太长啊，其实我哋年年都变啊，所以话过年人人都恭喜大一岁啊，实际上唔好欢喜咁快啊，你已经短咗一年命啦，永远追唔翻呢一年。咁啊，即使系一百岁咧，你过一个年得翻九十九嘅啫。如果过两个年得翻九十八，咁啊，即系等于话呢个寿命一短咗，就唔值得欢喜一件事。所以话实为年变咧，嗰个喜为年变啊，都逆天月化，一年有十二个月，但系唔系话年变咁简单啦。其实我哋十二个月当中一。过一个月啊，变化啦。过咗正月，咁咪二初一咧，呢个正月就冇咗噶。你就等于话又短多一个月个命啦。所以话逆天而化，咁我何时而化就兼有一天喎。佢话唔得一个一个月变化，实际上一日一日咧。就变迁啊，所以话时日已过，都命亦随减啊。鱼小水鱼，丝有何乐？大众咧冇乜嘢个快乐。佢话沉思闭观啊，佢如果我再沉静啊，来到自己思维啊，细细实实咁嚟再观察一下，咁啊察落察落。年年之间就不得停住啊！所谓察罗者，咁啊，在呢个趋势论里边讲啦，佢话时之极长者，就名为佢哋劫波；若是话时之最少嘅，就名为佢哋察罗。在呢个人王附个波若波罗蜜经里边讲，佢话一念之间啊，就有九十个察罗啦。我就动一个念头。就有九十个刹那，但系每一刹那里边就有九十个生灭啊！咁啊，家下咧系有九十个九百生灭，我哋一年之间就进九十个咧九百生灭，因为一年中有九十刹那啦，咁啊一个刹那再有九百个生灭啊，咁啊系唔系我哋一年中就有九十个九百生灭咧？咁就说明啊，呢个刹那个转变咧系好微细啊。咁啊，但系波斯匿王，因为佢系菩萨再来助佛转化人啊，佢先至能够睇到呢个咁微细嘅转变之上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啲粗心浮气嘅凡夫俗子啊，佢就冇咁嘅能力咧，能够观察到啊。所谓一年间有九十个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个生灭，而波斯匿王能观察得到，咁就证明波斯匿王系菩萨再来啊，系助佛转法轮，咁啊助佛嚟到教化我哋嗰啲苦恼众生，咁啊就说明唔单话年变月变日变啊，在一日当中有二十四个小时。唔单每一个小时变啊，实在分分秒秒变啊，所以话故知我身，就终从变灭。 所以平常呢個有漏眾生心啊，佢就唔能夠觀呢個察羅生滅，就唯有波斯匿王係大菩薩再來，唔係一個非常人，佢就能夠觀到呢個察羅不住，念念不停啊，以此驗知將來畢竟係無常。所以話故知我呢個肉體呢個色身呢，咁就終從就壞滅啦。咁上面一大段文就係、是、佛呢與波斯羅王一問一答，咁說到呢就認真係傷心啦。咁十年一變，年變，月變，日變啦，咁時時變啦，秒秒變啦，刹那刹那變，咁變得兩年咧，成個人都冇咗噶啦。咁等於話我哋嘅人咧係切實虛妄啊，但係我哋呢個生生滅滅呢、這個虛妄色身之中，佢就有呢個不生不滅嘅變性在啊。就等於話我哋唔使乜嘅別處求，就係我哋生滅身中就有我哋呢個不生滅見性。所以話佛在靈山，你莫遠求啊！個靈山就只在心頭，人人都有個靈山塔啊，就好向靈山腳下修啊！你唔需要別處求，你只係問你自己。你自己能够参得破啊，在呢个生灭身中就有呢个不生灭性，你自己就有个灵山宝塔啊，个何必去远求呢？所以刚才一大段经文就一问一答，咁啊说明我哋呢个色身肉体系生灭，咁向下一大段经文啊。就是佛呢开始波斯匿王于这个生灭身中啊，就有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存在。我说佛告大王，他与见就变化千改不停，就不知与灭，他亦于灭时与之身中有不灭也。那波斯匿王合掌答佛，我实不知啊，不然他说我今次不生灭性，大王他语言几时见行河水，他王言我生的三岁慈母携我揭皮婆天，就经过此流啊，以时即知是行河水。他佛言大王，你以所说二十之时的岁于十岁啊，乃至六十日以岁时，年年千变，则以三岁见此何时，至如十三，则其水云河。他王言第三岁时语言的无异，乃至于今六十有余的亦无有余啊！佛言他与今自相发白的念咒，其念必定咒于同年，则以今时观之行河以识同时观河之见啊，有同无否？个王言的佛也世尊，佛言大王语言虽咒，如此见经的性未曾咒啊！咒者就不变，不咒就非变，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的原无生灭，又云何依中受与生死呢？佢由引彼末就嚟等刀言此身，死后断灭，咁此一大段经文。就是揭示的第二科，名为这个名啊，性无生灭。那么性就是见性啦，那么亦即是系真性，亦即是啊清净的心性啊。那么此个清净心性虽则无形，但系一切众生啊本自有之。但系一切众生迷惑执呢个生灭心。以为自性啊，随生灭心妄自流转，就不知呢个生灭心中啊，就有一个完完整整嘅不生灭性存在。由于不知故，所以虽中一行都而不自觉啊，就枉入诸趣。所以 依波斯匿王上文涉此呢个无常生灭之身嘅种种变坏之后，咁啊佛呢就始终啊就开始嘅生灭身中有呢个不生不灭之见证啊，令佢亲自见取自己嘅见证，就系、是、无生灭证。佢话佛告大王，个语言变化千改不停，就唔知已灭。咁啊，此一段咧就系、是、按上文波斯匿王所答啊，话你咧波斯匿王系见到你呢个父母，同埋所生你呢个肉体嘅即身咧，由于年变月化日天时改啊，刹那不停，无有止息。咁你就唔得你呢个肉体嘅即身咧，系无常败坏啊！咁就毕竟就归于灭尽啦。佢话已见变化，千改不停，咁就唔知与个即身咧，始终啊会坏灭咯。但系现在我问你啊，你亦于灭时，与之心中有不灭嘢？嗱，咁啊，呢三句经文咧都系好重要噶，就系、是、佛啊问波斯匿王，你正在呢个即身心灭不停之时，你可否知道呢个生心中啊有呢个不生不灭嘅体性？咁啊，佛如果咁样一问啊，假如波斯匿王咁啊能够即下反照啊，咁就可以亲自见取啦。咁啊，只得我哋禅堂啊，或者打禅七解释嗰阵时，咁啊，大和尚乃至各班手师傅啊，咁啊，唔理得边啲人睇到边个唔好彩啦，搏佢两下，你道一句啦。咁啊，即系等于话咧，你坐咗七日香啦，你就能够真正于呢个生灭心中。你就唔到有呢个不生不灭嘅体性在，咁你真系可以道一句啦。咪就系因为咧冇开悟，未曾彻底明白，咁啊只有就俾人嘅剥香板啊。咁我啲翻手师傅话真系倒霉啊，打到个哑巴。咁所以呢种咧就说明啊，禅宗啊嗰啲咁个规矩啊。咁啊，好多咧都系根据《离经》里边咧，咁啊采出嚟嘅。咁啊，所以《离经》啊就系说为一个禅宗嘅宝典咧，一啲都冇错啊。所以佛就问波斯匿王啊，咁啊，你觉得你呢个肉体色身系无常变坏啦嘛？我而家问你啊嘛，你在呢个坏灭色身之中啊？你知唔知得有呢个不坏灭嗰个本性咧？啊，咁啊呢个一问啊，如果系智者嘅当下情况，咁你就叫做大彻大悟之人啦。咁啊，从此起修，就名为叫做真因直心而修啊。咁啊，就可以完成呢个真因地嘅不生不灭嘅佛果。点解咧？因为法性啊，就如同个大海，我哋嘅色身呢个肉体啊，只系呢个大海里边一点点个浮沤啊。咁啊，浮沤就有生灭，但系海水嘅始终一如，但系呢个浮沤咧，就唔系离开呢个海水啊，而有呢个浮沤。浮沤之中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大海之水啊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呢个色身，就系、是、生生灭灭，系无常败坏啊。但系法性咧，就系、是、清净直灭，但系唔系离开呢个直灭法性啊，而有呢个生灭色身。即呢个生灭色身啊，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嘅 直滅法性，所以悟知者頭頭是道啊！於呢個生滅身中啊，就見到我哋呢個不生滅嘅本性啊！所以此幾句經文啊，一個學者咧，你唔單要了解佢呢個道理啊，還要好好地啦，自己咧就參一參啊！於呢個生滅身中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有呢個不生滅性在咧？咁啊，即时我哋坐香啦，我哋班手师傅教我哋参一参，念佛是谁啊？实在我家下坐一次念佛，呢个系父母所生嘅肉体，系生灭嘅，咁啊，总有日要钉过嚟，冇法子避免啊。但系我哋呢个生生灭灭嘅肉体之中啊，咁啊就有不生灭性在，所以话你参一参。真系念佛者嘅系边一个？呢个谁知啊？我哋就要念念默默咁嚟参一参啊！呢个系叫做不生不灭嘅边境。咁所以从前呢个石头禅师啊，佢有一首偈就话：佢话闻此音就坏不坏啊？佢坏与不坏的主还在，不归南北与东西啊！既止堅路就以為罪啊！咁我哋一個出家者啦，咁如果唔住大叢林，咁住茅棚啦，咁從前啲出家人咧都好中意自己住茅棚，就真係揾啲茅草咧，咁啊搭間屋可以遮下風雨就算噶啦。佢而家問此庵啊，我呢個茅庵啊，壞不壞咧？你话佢坏就抑或话佢唔坏咧？其实啊，坏唔不坏的主还在啊！呢间庵啊，呢间屋啊，佢坏咗，我哋咪再起咯。如果唔坏，我哋咪照住咯。所以你坏又好，唔坏又好，住响庵里边嗰个主人啊，依然系存在啊。咁啊，呢个庵。坏与不坏啦，就譬如我哋呢个色身，我哋呢个色身随逆转啊，咁咪有生就一定系有死啦，系无常就坏啦，咁咪就坏啦。啊，咁啊，即使现在咧，佢仲好精神，未曾最后咧断过一口气啦，咁啊存在咁就不坏。但系现在咧，我唔理你呢个色身坏与咁不坏。坏咗当然是没有了，那即使现在不坏了，它都是无常生灭的，不是常住啊。但是呢，你生灭心中就有我的这个常住不生不灭的见性，就好像这根茅孔里面啊，这个茅孔啊，无论它坏这个不坏，它都有一个主人在那里住着啊。你唔使去别处揾呢个主人啊！你就系在呢间唔论佢系呢个唔坏嘅茅庵里边啦，啊你就揾到呢个主人。所以话不居南北与东西啊，呢、這个主人咧佢无所谓嘅，佢随缘啊嘛，佢可以去南就可以去北，可以去东就可以去西啊。咁就说明我哋呢个不生灭嘅见性。就在呢个生灭身中寻求，而我哋呢个不生灭嘅见性系个主人，随缘之用啊！所以南北东西我都系个主啊，因为佢永远系常住，所以话既止边路都以为罪啊！其实呢呢间庵坏与唔坏与呢个主人无关啊，呢、这个主人系最坚实嘅。唔会因为呢个茅庵咧坏咗咧，就冇咗呢个主人。咁啊，说明啊，我哋呢个见性不生灭常住真心咧，系最坚牢、最稳固噶。唔论我哋流转于六道啊，时间多长，受苦多大啊，所谓生又死，死又生，生又死，死又生，所谓生生死死如旋火轮，不知多少劫啊！生又死， 好似啲啱啱啊歪，歪完佢又起过，又唔歪。实实在在，我哋呢个主人翁咧系最坚牢，我哋呢主人翁咧系最实在噶，永远不变啊！咁就说明生灭生中有呢个不生灭之性啊，而同呢间庵不管佢坏不坏，都有呢个主人响处。咁啊，呢个主人系永远存在啊！咁就譬如我哋呢个见性咧，究竟系不生灭，咁就永脱根尘。咁啊，讲到呢处啊，就系时间已到。咁啊，向下文昌就付于明日。